家世老板陶轩亲自接受采访，这可是给足了面子。不过在整理完稿子后，曹广成也算是见识到了boss级人物狡猾和老辣。访谈中，陶轩充分表现出了他和家世对叶秋的理解和包容，但恰恰就是这一点，正是他绵里藏针的发招。家世对叶秋是如此的理解和宽容， 但是叶秋却率领了一支战队，要在挑战赛里和家世拼个你死我活。如此一来，双方形象高下立判，用来形容叶秋举动的词汇除了恩将仇报，也就是忘恩负义了。很精彩。曹广成整理成这篇稿的时候，心中就不住地在感叹着。那么家世那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家世和星星虽然没有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但是别忘了，对两队进行访谈的记者都是来自电竞之家，他们完全可以在话题上进行引导，将两边的稿件内容设计得针锋相对起来。曹广成负责的是家世这边，而星星那边他只恨自己不能亲自去，只好是对长仙千叮万嘱。结果长仙采访回来， 稿子整理出来后，曹广成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在长仙子稿子中，只见他写着：“谈起过去。”叶修队长一笑置之，随后点起了一根香烟，和笔者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当下。真是名师出高徒啊！这一句和自己写陶轩问笔者要了一根烟的意境是何等的相似。 但是相似的意境下，陶轩绵里藏针地出招了，叶修飞起一脚说：“聊下一个话题。”曹广成当时就拍桌子把长仙狠骂了一顿，可算是把这些日子对长仙憋着的那股子劲儿狠出了一通。其实曹广成心里也清楚，这不是长仙没去做，而是对方不配合，回避了这个话题。 但如果随便就能得到想知道的答案，记者这份工作未免也就太简单了。这份稿子可算是让曹广成理直气壮地质疑了一番长仙的能力。可质疑完了，稿子还是得用不是？就算没抓好卖点，但至少这也是独家。现在能采访到星星的只有长仙一人。 看看电子竞技周报派来专跟挑战赛的那两位，一进到决赛以后就显得特别尴尬，因为这两支队伍都不随意接受访问，弄得他俩也只能和很多地方媒体一起像狗仔一样到处潜伏，发现两队选手就扑上去追问几个问题。比起他们那样零零碎碎的拼凑，长仙的稿子不知要强出多少。 不过，将两队的访谈交给主编的时候，曹广成也已经做好了 IP 的准备。果不其然，稿子刚过去还没一个小时，主编的电话就直接打到曹广成的手机上来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稿子不如意的明明是长仙，但主编上来所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小常是新人弄不好，你也是头一天当记者吗？” 就像曹广成无视长仙从叶修嘴里套话的难度一样，主编大人也完全无视曹广成根本控制不了长仙对星星的访谈这一事实，将大黑锅狠狠地扣到了他头上。可是最后的结果却也和曹广成训长仙一样，骂归骂了，骂完稿子还是得照样用。 原本指望这一期上两家访谈可以摆出一副针锋相对的局面，结果最后却是一人说天气，另一人关注饭菜这样的局面。最终，长仙对星星的访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星星这支队伍的了解，而陶轩亲自上阵的一番言辞，再度引发了一波家世粉丝敌视叶秋的热潮。 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暗示引导，让许多原本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对这样的局面感到很纠结的家世粉丝都坚定不移地倒向了战队这边。一时间，网络再起热议， 一堆一堆的叶黑上蹿下跳，觉得陶轩的这番表态着实就是叶修狼心狗肺最有力的证明了。接下来的两天，陈果根本不敢上网页看这方面的讨论，他怕把自己活活气死。好在队内气氛稳定，叶修一如既往的平静，而这一次陈果总算没有因为叶修的这种平静而上火。决赛将近，他庆幸叶修是这样的一个人，否则像自己这样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这时恐怕已经乱了分寸，还怎么能打好比赛。是的，比赛。此时的叶修注意力全在这最终的比赛上，这些天不时地和魏琛、和孙哲平、和战队的每一个人交流着很多东西。这可不是临时抱佛脚。从去年夏天加试出局的最终结果出来以后，击败加试的准备工作从那时就开始了。荣耀这个以网游为基础的特别设定，就决定了这个能影响到这个项目最终结果的，就并不单单是场上的那数十分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样的说法对于荣耀来说基本也算适用。而这一年在尽全力做好台下的苦功之后，台上那数十分钟终于就要来临了。说到底，最终的一切还是取决于这数十分钟。一年的苦工做得再彻底再完美，没有最后这数十分钟的充分展示和执行，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最后一战星星将怎样应对，陈果不清楚。他知道叶修这些天就在和众人交流着这些，有的他听到的，有的没有，但他从来没有去问过。他希望叶修可以把时间和精力完全用在准备比赛上，和自己解释这种事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一时间，陈果看起来成了星星众人中最清闲的一个，而一向热情的他却丝毫没有要积极参与进去的意思。此时此刻他努力在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不去打搅到每一个人，只是这样就让他觉得很充实，他丝毫不觉得有受到冷落，更不觉得寂寞。看到每一个忙碌努力的身影，他只觉得非常踏实和温暖。而这时候，陈国也想到了另一个人，一个正身处敌阵当中的一个人，苏沐橙。他现在又是怎样的心情呢？是不是也像星星的诸位一样，为了比赛认真努力着呢？虽然陈国现在无比讨厌加试，不过如果苏沐橙这样去做，他不会觉得有丝毫不妥。这就是职业选手所该有的职业精神，是比赛就应该全力去应对。虽然现在外界对这场比赛付诸了很多东西，但是天天就在叶修左右，让陈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这场比赛，叶修根本没有掺杂任何比赛之外的东西。因为被退役，所以就此作为复仇之战，他没有。因为和家世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所以带有复杂的情绪，他也没有。是的，就是这样，没有好也没有坏，看起来冷酷无情，但就是以这样忠实的态度对待着荣耀，对待着比赛，这就是陈国眼中所看到的荣耀第一大神。就凭着这一点，陈国就觉得自己粉了他这么多年一点也不冤，这是一个真心值得去敬佩的人，因为他能做到人所做不到的事。比如说陈国虽然很明白这些道理，很认可这种态度，但是他自己就做不到。他完全无法以平常心去面对家事，想到家事针对叶秋的种种行径，他就恨不得家事被星星虐个一百遍，然后泪流满面地排队跪在场边忏悔。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距离比赛越来越近， 陈果在做好发呆这一本职工作的同时，将其他可能干扰到其他人的事物通通接受过来。就连常仙这段时间来串门的话，也基本只能接触到陈果。而看到陈果一本正经的严肃，让常仙也完全无法去打扰行心了。周五，比赛日，电子竞技周报在这一天也有一期。星星和佳士的挑战赛对决在这一天终于登上了电子竞技周报的头版，风头压过了次日职业联赛中的任何一场对决。而在登上头版的大标题中，叶秋两个字放的却比星星还要大。这本是两队之间的对决，但是对于抓话题的媒体来说，重视的却只是叶秋对佳士这样的噱头。如果星星不是有了叶秋，那么无论他们战队有多出色，以挑战赛的分量，恐怕这时也不足以登上头版来报道。而这一期中，前线记者都没有拿到什么第一手的资料，常先不好意思多打扰，佳士那边却也搞起了封闭训练，曹广成也无法再接近。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更容易让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将所见所想给描述出来。于是乎，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被两人烘托了个淋漓尽致。两位记者各以见闻一般的游记形式写了篇这几天来所接触到的两支战队，以此分列在了本期的挑战赛版面。头版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当然是不会有这种实质性内容的，一般都是标题党横行。电子竞技周报周五版一大早就发了全城各处的报刊厅，而这个时候星星也在联盟的安排上搭乘上了前往比赛场馆的客车。比赛虽然是在晚上进行，不过因为更换了场地，赛前热身适应一下环境就显得很必要了。联盟方面在征询了星星方面的意见后，一大早就联系了专车过来，送星星战队前往决赛场馆进行赛前训练。而佳士那边也得到了同样的意见征询，此时搭乘着他们的专车也奔赴向最终决赛进行的场地，六里松综合体育馆。结果就在专门的入场通道处，两队不期而遇了。